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辉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继续给大家讲关于糖尿病一些知识。我们知道糖尿病主要就是指着你的身体里的糖太多了，所以我们先来了解了解，让大家知道一下糖，那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其实呢，这个糖在分子结合物上啊，分成三个，一个是单糖，一个是双糖，一个是多糖。单糖、双糖、多糖这三种。单糖呢，它是指着结构上它有三到六个碳原子的糖。经常我们所说的呢，就是葡萄糖、果糖、半乳糖，还有木糖，还有甘露糖。其实我们生活中经常接触到的就是葡萄糖啊、果糖啊、半乳糖，经常有啊，牛奶里有半乳糖，水果里有果糖，然后呢，平常呢我们吃的这个大米白面和糖里头啊，白糖里头就是葡萄糖。那这个呢，它是进入消化道以后啊，迅速吸收，然后迅速就可以使血糖升高，所以这个单糖类的东西要不吃啊。还有就是多糖，还有就是双糖。双糖是指着两个单糖组合成的，就是两个葡萄糖组成的，不管你怎么组成的，只要有两个葡萄糖那就是双糖。你比如我们平常接触到的像麦芽糖，还有这个蔗糖，你看我们平常要，现在有很多人都知道了啊，看这个东西一看就是有没有麦芽糖，因为它是双糖，等于你两个葡萄糖吃进去了一个分子里。还有就是呢，它是有一个葡萄糖和一个果糖也构成了蔗糖。那这两个呢，大家经常在看那个食品的时候啊，就要特别注意，这个也是不能多吃。一个分子的葡萄糖和一个分子的半乳糖构成的乳糖，而双糖呢，经过酶分解以后，它就形成单糖了。那单糖呢，它也容易吸收。含糖类的食物引起血糖升高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含有这些东西。糖尿病患者的食用里头，两类的糖都不利于糖尿病的控制，长期以往就发生动脉硬化，发生这个糖尿病所带来的一系列的代谢综合症也来了。所以这两种糖要少吃，日常生活中就做到，你比如你喝咖啡你别非得加糖啊，还有这个不要饭后吃水果，再有就是空腹啊少量也吃水果，烹调的时候要少放糖或者不放糖，不要吃带糖特别多的罐头啊，或者高糖分的甜品，比如这个蜜饯、雪糕啊，还有这个汽水啊、炼乳啊、蜜糖啊等等，这些像月饼什么的都是啊。现在当然有很多饮食啊，它都用这个都用这个木糖醇之类的代替了，但是你要吃的特多了以后，它也是有热量的。这是我们说的单糖和双糖，一个葡萄糖，或者是两个葡萄糖以上，或者是一个葡萄糖它又带一个果糖，一个葡萄糖它又带一个乳糖，这些半乳糖这些都要少吃。那么下边第三个糖类它就是多糖。多糖是指着有单个分子聚合而成的高分子的化合物。按照它能不能被我们人体消化，它有两类，一类就是被消化吸收的，比如淀粉啊、糊精啊、糖原啊，这等等多糖常常以淀粉的形式存在，你比如米面这一类的。还一种形式呢，就是食物的纤维，你比如蔬菜呀、瓜果，它经过消化吸收以后啊，它这个非常的缓慢，它那个有利于血糖保持稳定。因此呢，这个一般的营养学家都说啊，要低糖高纤维的多糖食物，那这是糖尿病病人啊应该吃的，占他们一天的这个食物中大概要50%到60%。所以你在吃主食的时候，为什么糖尿病病人也要一定的控制？因为它虽然是多糖，它不吸收那么快，但是它还是容易被吸收的。只有蔬菜水果那些所含有的这个纤维素高的 这些才能够对这个血糖啊有比较好的控制。那我们说这是我们了解了糖，那什么叫血糖呢？血糖其实就是指着你血液中的葡萄糖，就是它不管怎么经过消化，不管怎么进去的，最后它在你的血液中就形成就含量了，在血液中的葡萄糖就成为血糖。其他类的，你比如你不是吃的葡萄糖在里头，其他类的糖只能转化为葡萄糖以后才能成为血糖。所以我们现在呢，如果血糖超过了一定的这个范围，就像我们的血压，你高压超过140，低压超过90，那你就是高血压，而且三次以上量或者经常量都在这个水平以上，那么你就是一个高血压了。那个血糖呢也是有一定的这个指标的。现在我们讲了，在以前就在04年以前呢，你要是餐前啊 6.0 还算正常。现在你要记住是 5.6 了，如果你是 6.0 了，那就离糖尿病很近了。虽然它不够7，那但是已经就很近了，很容易就跑到7去了。所以这个一定要记住这个。再有就是呢，一天的血糖不是一成不变的，一般的规律什么，餐前血糖偏低，餐后血糖偏高，但是正常人呢，无论是空腹饭后，它都保持在一定的范围，也就是说它变化幅度不大。凌晨三四点钟的血糖最低，但它不能低于什么3.3个毫摩尔，就是60毫克。正常人在空腹的时候，我们现在给大家讲了，3.0到5.6，不是到5.0毫摩尔了。三餐后半个小时内到一个小时之间，这个血糖啊可以高一点，但是一般的在两个小时以后，它应该回到正常。不超过11.1个毫摩尔，餐后两小时应该降到7.8个毫摩尔以下，所以它一天呢是在波动的，一般的来讲餐后它都有升高，但是很快应该回到正常。那么我们知道在正常的情况下，糖的这个代谢分解合成代谢保持一个稳定，所以我们血糖的值啊它基本上是恒定的，但是呢它主要呢跟我们食物的来源有关系，如果你食物的来源你含糖太高了，它肯定要高，但是正常的情况下它也可以代谢掉，如果你正常的去路没有受到很大的影响，那应该就保持在正常范围。你比如糖的主要的来源是什么？食物成分中的碳水化合物包括什么？大米、白面、玉米，还有薯类的东西，淀粉类的，红糖、白糖、蔗糖，水果中的果糖和牛奶中的乳糖。碳水化合物经过食物消化以后变成葡萄糖。在不进食的情况下，血糖的主要的来源是由于肝糖原分解和糖的异生作用所引起的。糖的异生主要就是你那个不是吃进去的，而是由脂肪或者是蛋白它变成来的，它变来的时候就要消耗很多身体上的这个酶类的东西和氧气，所以这脂肪和蛋白也可以变成葡萄糖。正常人的血糖的去路有四个，一个呢它就是在组织细胞中的氧化分解吸收利用，它产生能量了，然后供机体消耗了。而我们知道啊，我们所有的能量啊很大一部分都是来自于糖，所以糖还是非常重要的。再有一个呢就是合成糖原储存在肝脏、肌肉这些组织细胞中。第三个呢它就是变成了含糖物质，比如氨基多糖，还有糖蛋白，还有核酸分子中的核酸和脱氧核糖核糖和脱氧核糖，它就变成了这个含有糖的物质，这是身体里呢基本上都有的。第四个呢就转变成非糖物质。血糖的浓度由来源和去路双方面平衡决定的，所以呢机体多方面的因素都影响着这个糖的代谢。因此呢这个糖尿病病人呢为什么要特别注意在这个控制糖血糖上头啊，很多很多方面都得注意，衣食住行都得注意，这样才能够使着这个糖的来路和糖的去路达到平衡，使着血糖呢维持我们正常的血糖，维持我们生命。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以下是广告时间。 四川仙牌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仙牌灵芝茶作为四川仙牌灵芝集团的拳头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川仙牌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销售仙牌灵芝茶等系列灵芝产品。咨询电话6618-2780，6618-976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被称为是东方的神草，所以这样是因为灵芝的化学成分太复杂了，10大类150多种，你想想太多了。其中我们提到的比较少，与其中证实了的有60-70种药理活性，生物活性非常非常强。我们经常提动的这个7-8种10几种，那么这些药理活性生物活性非常强的物质生成前的状态，以及它的这个生长过程中的子实体和它的种子孢子粉，那么这三个合到一起10大类150多种，那这个成分呢，其中药理活性生物活性非常强的物质对我们身体起到非常好的双向调整的作用。而灵芝主要起作用呢，也是通过了神经、内分泌和免疫系统三大功能的稳定，来使着我们身体各个器官组织细胞它们的代谢生理功能得到发挥，而去除内因和外因治病的因素对我们身体的损害，来修复我们的身体，另外让它们达到平衡，这样来维护健康。你比如灵芝多糖是灵芝非常主要的药理活性成分，比如灵芝多糖它可以双向调整免疫功能，使免疫战士个数增多，战斗力增多，这个它的生理功能充分的发挥，来维护我们的身体健康。再有就是它能够促进胰腺的微循环，让我们血浆中的胰岛素的水平让它够，而使得血糖稳定。当然这个灵芝啊，特别是这个灵芝多糖，它能够修复我们胰岛的 B 细胞，胰岛素抵抗以及糖尿病的慢性并发症，因为血糖你保持在正常的范围，就能够比较好的避免这些情况的发生。当然呢，灵芝里的灵芝酸呢，也有非常好的作用啊，比如让这个肠管吸收葡萄糖慢一些啊，再有就是让这个脂肪啊不能变成，抑制脂肪变成葡萄糖，还有呢就是使着这个肠管里头吸收的速度慢一点，这样让血糖啊不至于你在吃饭以后唰就上去，不容易下来。像这些呢都是因为这个西药学已经肯定了灵芝的药用价值，所以啊不管它是丰富的蛋白啊，还是灵芝多糖啊，还是三萜类花胡灵芝酸呐、以及生物碱、生物总碱、甾醇类的东西啊，还有这个18种氨基酸、14种微量元素，那么都能够对我们身体的稳定，还有对一些慢性病多发病的发生都起到非常好的这个预防、消除症状和促进康复的作用。特别是我们说啊，像灵芝酸和灵芝多糖这两个非常非常这个对我们身体，特别是对糖尿病病人有用的物质，他们在经常应用这个，特别是糖尿病病人经常应用灵芝的过程中，可以减少并发症的发生，可以减少药物的毒副性作用，另外呢可以维护我们血糖的正常，还有就是促进我们胰腺能够很好的分泌胰岛素，特别是像灵芝酸呐、像这个灵芝多糖，抗氧化的作用啊，降血糖的作用啊，提高免疫的作用啊，还有就是抗过敏、消炎、镇静、止疼这样的作用。那么这样的作用呢，在糖尿病病人身上呢，就会能够消除很多的痛苦。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仙牌灵芝茶专卖店电话7-6618-2780，6618-9762，安外84130035，海淀62197759，崇文67115572，朝阳65866376，顺义69464338，通州13661213708，昌平80103197，宣武63428959，丰台63820199。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就在启程的时刻。